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子过得快，嚟到风骚世界，我系小张张。 喂，今日有客家婆，孟强唔好喺度言言我我，挨超系客家婆。 我早嚟啊，今日好早嚟到啊。喂，孟强到你啊， 我孟强由今日起已经进入另一个状态。 咩状态？ 咩状态咧？就系准备礼拜日去投票。 啊！ 我系咪同你哋？好唔同咧， 唔同 level， 唔同 level， 系你识英文噶，家婆， 我识噶，我识噶，就系呢个咯， 可以，可以。好啦，星期三嘅节目，早晨，早晨，十二月六号。 哇，咁快要开啲日子， 系啊，就嚟圣诞节， 冇错啦。就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十点十五分听的这个风骚快活人。 同学仔准备啦，因为今日咧唔单止有呢个客家婆咧，仲有呢个 AI BB 班嘅，咁样一齐点上堂噶啦吓。好啦，讲呢个都市人咧，今日咧我想由一个话题带起啊。咁啊，琴日咧喺沙田某屋苑啊，咁啊有一条街嗰度，嗰条街咧就叫做少少静，但系静得嚟咧又有车入嘅咁样。咁嗰条街咧就可以容许两行车啦，即系如果有一个人停咗架车喺路边咧。其实都仲可以过到嘅，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就算有啲人喺度等人啦，咁样。好啦，咁啊，琴日咧我见到咧一个场面咧，就系咧有位阿太咧，佢就去到个路嘅中间过少少啦，即系轻轻停埋少少，但系仲系过唔到嘅人哋，佢就落咗车咯，走落地啦。咁咧跟住打电话咯，咁后边慢慢咧就会积啲车龙啦，咁样。啲人最初仲啊咩事咧？等一阵啦，咁样。后来开始人咧唔耐烦啦，嘟嘟咁样系啦。咁我就啱啱行过见到，我就。我以为佢唔知啊，我睇下人哋等紧你啊，知啊知啊咁样。 你行紧定揸紧车啊？ 我行紧，我行紧、嗯。其实我 即系若果佢揸紧车，应该系 beat 嗰个咯。 大力啊，唔系 beat 啊，系大力 beat 啊， 长按啊， 搞低个枪，夹个头出去。 系啊，冇错。 攞只手拍到门，砰砰。 咁又 我系形容，形容得好正。 我就话、啊啊、喂，其实你阻住人啊。佢我知啊，我知啊，咁样。哇！不如你洗埋啲啦，正如我头先所，你只要拍埋啲咧， 系啊， 人哋就走到、 啊啊，大家方便。 诶、欸，我朋友落紧嚟啊，咁样， 咁你都可以洗埋啲 嘅。系啊， 就系、是、咁情况啦。第一，你朋友喺几多楼落嚟咧？ 唔系啊， 佢而家落嚟未咧？ 系啊， 或者中间塞紧 lift 系咪咧？ 定系话着紧鞋咧？ 定系着紧鞋咧？ 定系有好多嗰啲系呃紧你？其实佢而家系大步出紧嚟，但系佢就话我已经到啦。你有冇试过？ 我识过呢啲人， 识 过呢啲人。 跟住佢系九个字之后先知 道呢啲人 入嚟。 系，即系我就算当你朋友五分钟后落嚟咁样，你有冇理由人哋全个车龙咧陪你等啊嘛？ 系啊。 咁我想话，喂，即系比较自私咯。即系如果呢个。行为 唔系比较自私，系好自私啊！ 好自私系咪啊？ 咁、之后点样解决啊？ 我行啦，我咁点啊？佢都唔肯走咯，我已经出咗声，你揸埋一边啦，俾人行啦，佢唔肯，佢、朋友落紧嚟啊，咁样就已经继续讲电话唔理我咯。 你上去， 我又唔系 度可以走去， 我又唔系风纪员嚟啦，吓啲风纪员嗰啲，喂你唔好走，我又唔得嘅，又冇力，冇办法啦，我出咗声啦。咁咧网上咧有一个叫自私行为嘅照片 collection，、 这个、 照片 collection。 这个 好自私啊嘛！头先我系咪？好啦，咁啊，照片 collection 里边咧，你有冇见过呢啲图画咧？例如影到咧，有啲人喺超市啊，喺冷冻柜可能攞咗一 pack 牛肉定唔知咩啦，行咗一阵，咦，我都系唔想食、啊，跟住就咁就摆喺一啲 呢啲唔啱啊！ 任何嘅 冇雪住嘅，唔系冷藏嘅地方，求其见到， 系 啦， 你见到你 会 点样啊？ 喝佢啊！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无端端嘅时候，你见到一个一 pack 嗰啲喺冷冻柜里面嘅嘢嘅话，系啦，系唔属于呢一度嘅，即系摆咗喺一啲汽水嘅地方咁样，你会点啊？ 我会执翻落去， 我都会帮手执。 系啊， 系 啊， 因为坏嘅，因为可能嗰个人有啲突发事咧，你唔知噶嘛。 系，又或者佢唔系专登嘅，好可能嘅就系佢想买 pack 牛肉，点不知去到俾钱嘅时候，发觉啊排咁长个队，唔得啦，我一定要赶翻开会啦，摆低跟住走。但系都唔会嘅，嗱，我自己就会系。咁嘅，有时候我都会咁嘅，即系买嘢三心两意，先入嚟嘅时候咧，因为你肚饿咧，就千祈唔好去超级市场。你有冇留意？你去肚饿嘅时候去超级市场，同埋你饱肚嘅时候超级市场系两回事嚟嘅。 两回事， 你会买有好多嘅嘢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会觉得就系话，即系你系唔想要嘅。 冇错、啊。 咁当然你去到就你要同埋一路喺度拣紧嘅个途中嘅话，你都会发现嘅就系好多嘢，你会三心两意嘅就系、是、啊，其实都系唔好食牛肉好、啊，哇前面啲鸡又好似几好、啊，跟住你又摆落去鸡系咪？我就会即刻会将嗰啲冷冻嘅嘢嘅话，我会摆翻喺原位咯，系啦，先摆翻喺原位先，跟住先再继续你自己嘅行程咯。 因为其实有啲超市好大嘅，你分分钟咧攞咗嗰个冻嘢咧，去到俾钱咧，再排多半小时咧。 系， 我嗰时候好悠哉悠哉地咁样去行，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就咦，点会咁样嘅？佢又话咧免费泊车一小时，点解知佢到最后点解我要俾钱噶？点解先？我就原来我再睇，我已经行咗两个钟啦、 哦。 我完全快乐不知时日过啊！ 好开心 啊！又试下，嗰度又买下，嗰度又玩下、 啊。 原来可以玩咁耐噶， 好好啊！ 系啦， 夸张 啊！ 我试过见到有啲冻柜咧开咗，有啲人攞嘢，求其删少少嘅未删晒，咁我会多手帮佢删翻嘅。我觉得咁样好似嗱、你坏咗，你真系唔知噶，系咪先？即系个 temperature 变咗，你唔知嘅、 啊。 好啦，第一自私行为啦，即系攞咗啲嘢唔要又求其摆。第二呢一个咧，我好似喺新聞都见过，就系话咧有啲长发女孩子咧，将个头发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 劈喺后边，劈个位置后边，即系人哋后边嗰个客咧，要好近咁样，即系对住你个把头发咁样样。你有冇见过呢啲？ 有， 系咪啊？算唔算自私行为呢个？ Okay, 都自私地啦。 点解啊？ 因为有啲人会觉得我唔想望住你嘅头发，或者你啲头发，如果干净就或者系啊，好似有少少唔卫生，即系佢意思即系咁样。 系啊， 系啦，咁样未必过咁中意黐住你啲头发嘅。 但系我都好惊有一啲嘅就系扎一条好高嘅马尾，跟住发嚟。 系啊。 我真系俾佢发个眼， 好痛， 其实好痛嘅， 好痛。 同埋佢就系佢诶无情力咁样发落只眼嗰度咧，哇做乜嘢？系啊，你真系话 真系真痛嘅， 系啊，所以佢就扎马尾嗰啲女孩子，你自己小心啲啊， 小心啲。 就算系嗰啲好长嗰啲马尾咧，诶喺侧边嗰度咧跑步啊，跑步佢系左右咁摇摆噶嘛， 中摆 真系会发到你 嘅， 系啊，大家留意好嘛。 咁另外影到机场咧，嗱呢个又明白嘅，有时咧即系你等好耐咧，佢影嗰啲人咧瞓晒三个位四个位，咁啊当。床咁样 冇办法啦，呢啲 呢个真系有时冇办法嗬。 转机啊，唯一唔知点啊。 但系佢 point 就系，如果唔够位，人哋都行嚟行去揾位嘅时候，系咪都可以让一让俾人坐咧？ 但佢瞓着咗咯，咁你可以拍醒佢，或者系坐喺佢身上边啦。 Excuse me， 唔系我直头坐喺佢个身上边咯，咁得唔得？ 试下可以可以。 我拣人嘅呢啲，如果佢瞓喺度，我拣 人坐， 我会坐。 呢啲系身体语言嚟。 又把啲 language 系啦。另外咧，见到一啲后生仔。你中意坐楼梯嘅，咁有时坐楼梯咧，佢话唔好坐晒楼梯口，因为人哋行唔到嘅，咁样咯，即系公众地方嗰啲楼梯。另外咧就呢个成日都有啦，就喺呢个车上边咧，晾起只脚喺人哋嗰啲位啊，踩人哋啲位啊，等等等等，咁都觉得咧系比较自私嘅。嗱，泊车都系啦，有啲人咧泊车咧泊晒过界，或者一架车霸咗好似。大半个位，一个位再拍多少少咁样，佢人哋咧系拍唔到嘅，咁所以都系当系自私行为。 拍到咁嘅话，我谂都系专登噶啦，你乜理由会唔知啫？ 压住嗰边先啊嘛，方便自己。 系啊，其实佢系想令到嘅就系佢落车嗰边嗰度系冇人可以拍到。 系啊， 有时候你会见到比较大架啲嘅车嘅话，佢就会咁做嘅、 或者啲好窄嘅停车场咧，佢自己觉得拍咗之后好逼，佢就宁愿压多少少，于是好似好阔咁啦咁样，咁都系自私行为嘅。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香港人咧而家好多啦。佢有啲快餐店咧，食完之后咧，啲盘唔自己收。你会唔会噶？即系将啲快餐店盘自己拎翻 嚟？ 我会帮手攞。 系啊，呢个文化香港系真系争少少，即系摆翻啲盘入去咧。 又咁讲法，我又觉得其实有时佢哋又真系个指示唔系太清晰嘅。即系若果佢要叫你嘅就系自己食完嘢之后将嗰啲盘摆翻去一个收集嘅地方啦。有时你就攞住喺边度？喺边度？你系真系揾唔到嘅。即系琴日咁样啦，我去咗中环街市啦，咁我就即系自己食完嘢之后咧，佢嗰度嗰啲指示就真系几清晰啦。咁其实就好容易啫嘛。其实当你食完之后嘅。又唔系太多人咧，你将佢摆翻喺一啲佢自己收集嘅地方嘅话，其实方便自己又方便人啫。因为咁样嘅话，对唔住啊吓，张台就干净啦嘛，人哋就可以即刻坐落去啦，系咪？又唔使又叫嗰啲姐姐，哎，帮我收收佢咁样。 系，嗱，而家咧好多酒楼啊、餐厅咧都有嗰啲送餐机械人。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有个收盘， 快餐店都已经有噶啦， 收盘机械人咁啊，真系方便啦。 有啊，有收盘机械人噶， 未见过。 佢送餐嗰个同埋收盘嗰个都系一样噶，送餐佢就前边俾你，收餐嘅咧，佢就喺后边咯。佢一嚟嘅时候，我嚟会， 即系塞落去 个后边嗰个位嗰度噶，系啊，一个同一个嚟噶。 但 系佢有咩理由净系发明一只就系送餐，跟住另外一个即系净系收餐啫？ 我觉得分开会干净啲咯。你前面送嗰啲系未食噶嘛？ 系啊， 后边嗰啲你收嗰啲， 佢分前后 嘅。咁佢永远都系送餐嘅，都系摆喺前边噶嘛？咁点会唔干净啊？你咁都唔干净啊？ 间长 哦，咁你系咪前边系干净啲，后边冇咁干净？ 冲凉净系冲，净系冲前边。 唔会啊， 后面睇唔到， 我睇唔到， 后面睇唔到。 机械人， 其实我系机械人。 冇错，因为你就系 最 废机 械人。 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 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且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10:29，我哋有迪克牛仔。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啊！可能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6%。我哋先喺10:30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讲到点样在选举中选优的时候，说选民可以留意对方对那区的熟悉程度，是不是勤力，同埋是不是有热诚为社区服务，不要再搞杂音政治。李家超认为候选人要真心想为那区好，勤力亦都好重要。他以自己为例，希望一日有48小时，等他每日可以做双倍工作。李家超又说，候选人要热诚寻找问题，反映问题，最好给予解决问题的建议。如果对方对当区熟悉，调研工作很快可以完成。政府提出修订辅助医疗业条例，建议在三种情况下容许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可以在指定情况下无需要医生转介，直接为病人提供服务，包括病人在特定时间内曾经获得注册医生诊断有关健康状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物理治疗学会和社区组织协会对有关建议都表示失望，认为未能够做到真正的免转介。物理治疗学会会长彭耀宗说，免转介可以给病人有自主权，选择先看医生或者直接寻求物理治疗。他说现在收到的转介信很多都只是列出症状问题，而非医学诊断，最终都要靠物理治疗师 去做评估。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要发展基层健康网络，病人有问题应该可以尽快寻求治疗，不一定要经医生。美国财政部制裁香港、比利时、瑞典、俄罗斯等地的五个个人和九个实体，说他们协助俄罗斯采购军事应用的电子产品。财政部在声明之中说，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属于一个由比利时商人德吉特尔领导的网络，为俄罗斯的客户采购高级半导体等可以用于武器计划和无人机引擎的电子设备。财政部官员强调，美国和盟友致力阻止俄罗斯或者代理人获取支持莫斯科国防工业和参与俄乌战事所需的技术。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起诉德吉特尔，说他涉及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敏感的军事技术。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凌晨三点几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微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日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07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3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4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6升个八，阿里巴巴70.25跌2.5，友邦保险62.35跌个二，盈富基金16.54升8仙，药明生物31.6升1.25，美团86.75升2.1，南方恒生科技3.648升3.6，比亚迪股份213元升5.2，恒生中国企业57.1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1，瑞士法郎0.876，加元1.358，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339点，升563点。港金报1885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0.11美元，卖出20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啦，东行去湾仔方向左转去中环湾仔绕道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演艺学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涌口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一段車多。元朗公路 去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都係車多啦，龍尾排到去福亨村。咁另外，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鯉魚門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將軍澳道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噶，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紅磡繞道都會海逸尖沙咀、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工業村同埋屯門公路油金頭方向屯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扫黑除恶， 星邪交亮。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勢力與保護傘狼狽為奸等敏感話題，不含糊、不躲避，將黑幕層層揭開，反映出當時真實存在過的社會問題。 國劇夜場《狂飆》，今晚午夜12點，港台電視31。 有工人在工地開工時會掉以輕心，覺得是手板眼見功夫就沒有做足安全措施，進行離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樓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我哋咧成日讲环保啦，即系保护地球啊，等等等等啦。咁啊，有呢个绿色团体咧做咗个研究，一个调查，就发现咧疫情过后咧，大家仍然系非常多人咧系购买外卖嘅。而喺购买外卖嘅人潮里边咧，只系得一半人到啦，即系50几%嘅人咧系愿意咧自己用翻餐具，即系唔外。佢会问你噶嘛，你要唔要餐具啊？咁样样。咁但系提大家咧，即系出年咧就已经过第一个阶段咧，就4月实施噶啦，就会禁止咧食肆咧提供即弃嘅餐具，所以咩饮桶啊、刀啊、叉啊，全部都冇噶啦。咁啊，唔该大家自己搞 掂。同埋垃圾都要征费啦。 系啊， 系 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真系要谂下方法噶、 其 实 我就唔系好中意用嗰啲 两米米系咧，你系外卖达人嚟噶嘛？ 我有啊，但我就唔中意用嗰啲餐具嘅，因为嗰啲餐具第一咧。是真的吃过一阵就要抌啊！我成日觉得是真的很嘥的，尤其是咧有啲刀刀叉叉咧，系你屋企有噶嘛？系咪先？你屋企有噶嘛？ 嗯， 同埋嗰啲咧，唔知道你觉得系咪啦？嗰啲叉好容易断嘅， 系大力少少就断， 你少少 你用几大力啊？ 唔系因为有时你食啲扒啦， 系佢好肥嘅， 两米米大力士嚟啊嘛， 系喎，因为好大只，明白。 你有冇试过手撕牛扒？ 我好少会咁样会吉烂嗰啲叉，又或者系整烂啲羹啊。 好啦，你有冇试过先？马主角， 有试过， 未必锯扒嘅时候啊。你撩啲意粉咧，一拍拎起一， 系啊，好易断， 好易断。我就唔系好中意用嗰啲嘅， 真系， 系啦，我多数咧 断都唔紧要， 系食埋落肚系咪？咁你咪好抵咯。 嗰个边好利嘅， 哦，就戒亲你啊， 系啊， 咁样嘅。 佢想戒我，我唔俾佢戒。 你谂多， 好难冇人讲呢个 戒你噶，哇！你几多年前啊，大佬？ 好难冇讲呢个字啊， 七几 年， 我要捞一捞大佬咩叫？戒你啊！ 戒親 後生仔都唔明嘅，而家 火嚟埋。 冇錯，嗱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容易嘅，反為咧嗰陣時 讲咧话我哋带埋啲兜啊、煲啊去买嘢咧，呢、這个就真系好难而家再执行翻，我谂系嘛？ 唔系，而家好多人啊， 而家好兴噶， 带个杯去买咖啡啊， 甚至乎你唔需要自己带去，你去到嗰个地方嘅话，佢系可以借俾你嘅。咁、其实你就可以去到嗰度啦，跟住你会先磅咗你自己嗰个容器个重量，记低咗之后嘅话，就再譬如可能你买青豆咁样啦，咁你买咗啲豆得啦，咁跟住咧你就再去再磅多一次，咁就睇下个就摆埋青豆之后嗰位系点样。你去到嘅时候，佢会帮你减翻你个容器嘅嗰一个嘅重量，跟住咧佢就净系收你嗰啲豆嘅钱啦，系有嘅，系、啦。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嘅、我都有讲过，我都有分享过，我系成日去呢一间嘢摩，唔系喺沙田，系啊喺沙田，系啊，而家系多咗有好多呢啲，你可以去咁样买嘅，咁佢就唔会有埋一啲好多余嘅包装，甚至乎就你下次 真系 问题在于嘅就系你下次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翻个兜兜俾佢啦。咁佢喺下面嗰度，佢有好多人都亦都会捐一啲嘅，就可能玻璃罂啊或者胶袋啊，咁佢摆喺度嘅咁样咯。 几好啊， 系啊， 啲人提议咧就是、一啲叫租借餐具啊。首先啲人咪点解你唔用自己噶？咁好多人答咧就系、是、麻烦。咁其实佢系懒啫，系咪先？即系你 因为你翻去要洗啊嘛， 系啦、 啊，你用完之后， 嗱有一间卖甜品嘅，我曾经试过咧。佢有一個好好嘅方法，都鼓勵到啲人再用翻嘅，就係話咧，嗰啲容器咧，佢係唔係啲容器咧係會有錢扣翻俾你。即係如果下一次你食完呢個甜品啦，呢個兜啦，你拎翻去咧，每一個兜唔知扣翻2蚊定係咩？咁可能對於一啲覺得都好喎咁樣，反正你都唔用咯。即係你食完 好耐噶咯，有某間嘅咖啡都係咁噶嘛。如果你要佢嘅杯嘅話咧，就要收多2蚊；唔要佢個杯嘅，你自己帶個掹去嘅話咧，就係、扣翻2蚊。 係啊， 甚至乎你。可以存你自己个杯喺嗰度噶吗？ 哦，如果我净系要， 你都好似完全，你系咪你系咪地球度住？ 要佢啲咖啡粉咧，我自己攞滚碎得唔得？又使唔使？ 就唔得嘅，佢就可以帮你有一个诶、有一个地方吓摆晒嘅，因为好多 好 多时候佢哋都系喺嗰啲叫做 office 嘅地方，喺 office 楼下嘅时候，佢就已经有一间 coffee shop， 咁就你又可以嘅，就饮完之后，你就将个咖啡杯俾翻佢，佢帮你洗干净嘅，就摆翻去有你个名嘅，咁跟住就你下次再去嘅时候，因为其实你日日都会去噶嘛。嗰啲嘅咖嗰啲 coffee shop，、你去嗰度嘅话，佢就会攞翻你个杯，佢识你噶，佢记得你噶，就冲翻一杯嘅就系、是、你饮开嘅嘢。 哇！如果攞错杯咧，肯定系一个爱情故事。 唔系啊，你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咪就系、是、一个数码港喺嗰度啫嘛。你冇试过咩？ 我冇试过，好耐冇去。 系啊，乜嘢都系爱情故事噶啦。 系啊，我谂起啊，攞错杯， 攞错个杯，系嗰啲。唔好意思，你饮咗我个杯啊，咁就望一望，哇，系。 俾啊你，俾啊你，俾啊你。 俾翻你。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 焦全的外形很有男子汉的味道，在他歌之中有随时可以找到男人对爱情的执着和温柔。他的情歌很多都道出男人对爱情不舍不弃的无奈，好像这首歌曲讲出他的爱人约他一个地方，然后温柔地跟他说我们分手了。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照全， 像光掌一样的温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你像往常一样最好是分手，慢慢地说你是你，我是我。 赵传独特的声线加上高昂的音调，演绎那些激情的歌曲特别有感觉。他在这个2021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老不休》，顾名思义要活到老唱到老。无论未来的新歌成绩怎样，以前的作品一首一首相信都会继续受到乐迷的喜欢。我是一只小小鸟，希望我天空继续飞翔，唱更多好歌。他是赵传。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豐富嘅嘉賓啊，因為我哋除咗啊 Professor Leo 啦 ，Ivy 小師妹啦，再介紹我哋今日嘅重頭嘉賓啊， 哇，冇錯， 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教授 Professor Wong， 耶，歡迎歡迎， 你教授你好， 教授你好， 多謝， 教授你好，我又翻學啦。 我有啲怕丑啊，有啲怕丑啊。不过话叫教授，我都系老师嚟嘅话，教授真系老师嚟噶吓。咁我准备好呢啲啊，好嘅同学问我啲艰难嘅问题噶，你啦。 我惊我唔识问咋， 我连问题都唔识。 系啊，我惊我唔识问。我哋叫 B B 班啊，强调 啊。好啦，你啦。 所以今次点解要揾黄教授嚟呢？因为咧，我哋早两堂咧就已经学咗一啲创科啦。我俾咗个任务大家，就话要做下啲作品。 冇错。 系啦，咁啊又学咗 design thinking， 计即系设计思维。咁啊，今日咧就睇下大家有冇啲咩谂法吓，又可以问下黄教授意见，点样做好你嘅作品。咁当然亦都大家可以拎大家遇到啲咩 AI 问题啊、教育上嘅问题都可以问下黄教授啊。 可以啊。 不过。我哋因为我哋搞咁多 AI 啊啲嘢咧，其实就令到我哋啲 BB 啊朋友仔啊就更做得可以做多更多嘢。咁其实有咗啲咁好嘅工具咧，其实可以更加发挥好大家嘅创意啦。咁如果你今日问我吓，有啲咩可以搞咧？不如搞啲特别啲咧。譬如话我最近碰到个 project 咧，几得意嘅。咁佢我哋成日都讲话人工智能啊，一讲亲咧，因为都就系人同人啊。即係點樣去利用 ChatGPT 啊，人同人傾偈啊，最後我碰到一個咧，就係點樣咧？點解我唔考慮啊同狗狗啊、貓貓傾偈咧？啊，咁依家有個項目係點咧？佢咧用啲 AI， 咁咧就係聽下啲貓貓、啲狗狗、啲雀雀佢做嗰啲聲音啊。咁原來咧，嗱，譬如話突然之間有喺個天空入面有一大群嘅雀仔飛走，個天氣唔係幾好喎。咁其實佢飛走嘅時候咧，嗰啲雀仔喺度自己喺度傾緊偈嘅喎。 即係可能佢喂今日落雨啊，快走啊嗰啲咁。 唔係咁喎，咁你係講得好啱，但我哋聽唔到嘅喎，聽唔明啊嘛。嗱咁樣咧，你咧就只要佢錄咗嗰個音。咁你錄多啲，錄多啲，錄多啲，然後咧就睇下個環境係發生咁樣。哦，原來打大風嘅時候，啲雀仔就咁樣。咁你咧就捉住曬啲咁嘅聲音之後咧，咁慢慢你捉得多咧，你就可以做到嗰個雀仔嘅語言出嚟啦。 哦，係。 啊，你話呢個係咪就雀仔天文台啊？ 雀仔天文台。咁雀仔一樣啦。咁我哋雀仔又可能就比較少，即係都有人養，不過比較少啦。大眾化少少嘅狗狗啊、貓貓咁。你咪有陣時咧，有啲朋友們咧，咪好中意咁嘅同嗰啲毒心係嘛？ 係啊。 咁就嗰啲 毒心毒心水。 你有冇啊？你有冇？ 石龜啊嘛。係啊係啊。知道只龜諗啲乜嘢㗎嘛？但我有朋友試過話真係得過黃 姨。喂，唔係嗱，你佢係真係得。 佢可能係得，可能得。不過如果我哋嚟有個更科學化嘅方法去做嗰陣時候，係咪更好咧？ 我同意啊，係 嘅，係嘅，係嘅。同埋對主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因為有時我真係想了解佢到底諗緊乜嘢啊，點解悶悶不樂啊咁樣。 其實不如讀自己嘅老婆咪會好啲啊。 喂，如果老婆都要 AI 就死啦， 好難講嘅呢樣嘢。 嗱，咪住先。嗱，呢啲個又咁啱又諗起第二個應用咧，最近又我哋碰到就係 AI 伴侶。 哦， 真係有噶，真 係 有噶。佢係點咧？嗱，你要諗下喎。有其實譬如話，我哋有好多人咧出外做嘢啦，咁咧其實單自己一個人咧會比較悶嘅。咁佢咪去用個 AI 去做個虛擬人。咁其實譬如話，我咁講啦，我要姜圖咁啊咁樣。咁都可能得㗎喎，咁真係有㗎，真係有㗎。咁佢疆圖，咁其實都好簡單嘅，即係唔係簡單，即係佢要嘅呢就係即係疆圖做過嘅嘢啊，鍾意講嘅嘢啊，咁記錄晒佢。咁你同佢咪模擬嗰個疆圖。咁你我諗大家都聽過依家啲 ChatGPT 好厲害㗎嘛。佢又可以仿效呢個咩莎士比亞啊，又可以仿效李白啊、杜甫都得㗎嘛。都可以仿下姜圖嘅喎，咁佢咪同佢傾偈咁樣樣，有啲咁嘅， 即係將自己最中意嗰個人帶埋去，咁又同佢傾偈。 係啦係啦，不過咁咪即係係的確係有咁嘅技術嘅。咁我哋其實大家要注意嘅就係會有啲失真嘅，因為其實我哋有陣時做人工智能嘅系統出嚟咧，我哋只可以去我哋叫做approximate 啦，即係最大概率係會咁樣，唔係100% 係咁樣，所以你有陣時咧佢咧就即係俾啲答案咧唔係真係咁真嘅嚇。咁咁啱我又講呢度，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個詞啊，上班啊嘛，上堂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想問下 你， 我聽緊 啊，你都要答問題啊？ 咁有冇人知道啲英文詞嚟㗎嚇 ？Hallucination 點解啊？ 好難啊！ 點 傳 啊？我都唔識讀啊！ 喂，你先話呢個 hallucination 唔係 AI 詞嚟，即係唔係一個技術詞嚟嘅。其實喺牛津字典入面最近咧就作咗，就啲隻詞出不嬲都有噶啦。你知道一般嘅字典入面咧，佢就分類嘅，譬如話醫學係點解啊，英語係點解？咁依家咧有人咧就話啲 hallucination 喺技術上係點解 ，AI 係點解？咁嗱。hallucination 嗰隻詞嘅原即係 literally 係點解咧？即直譯係點解咧？就係、是、幻覺。 你哋學過㗎啦， 真係㗎， 幻覺。 你有一堂學過的， 係你幻覺啊，冇學過。 喺邊 有一堂我哋學過人工智能幻覺呢樣嘢。 你俾咗相未㗎？ 有 嘅，發咗相未㗎？ 未㗎。 發相可以，好啦，拎翻你張相先，拎翻自己相再考試。 真唔記得 喂，那個幻覺嗰個詞就頭先Leo Sir 上堂就有佢嘅解釋啦，不過我用我自己嘅解釋，咁技術上少少啦，大致上係咁嘅嚇。嗱，你幻想喺一個環境，你就去買啲嘢，想去買啲嘢，入個商店嗰度，咁你就同佢講話，我有個最新嘅 A model 我要，咁有個 sales 喎。咁 sales 同你其實個 sales 就慘啦，死啦！乜嘢 A model 我乜都唔知嘅。咁你覺得盡責嘅 sales 會點樣同你講？ 會問清楚你係啲咩嘢，你要買咩先得㗎？ 你嗰個就真係好啦，你嗰個真係一般係點咧？佢唔識啊嘛，咁佢咪用佢有嘅資料去做個故事。佢嘅目標咧就係叫你唔好走幫襯佢，就係咁嘅啫。咁呢一個其實。喺个日常生活，我哋咁睇呢个场景啊，喺机器上面都系咁样样嘅。点解咧？因为佢唔够资料去回答你个问题，但系佢又唔想你走，咁佢就作啦。作嘅时候咧，佢会点样咧？佢猜你系边个？佢猜错嘅会。咁嗰啲咪叫我哋依家喺 AI 嗰度咪叫幻觉咯？即系佢俾咗个错误嘅答案你。嗱，如果我哋从技术咁讲系有问题，其实。嗰、那個問題會帶住一啲風險嘅，因為佢認錯咗你係咩人，俾咗個錯嘅答案你，咁個幻覺係會導致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做研究咧，就想減低嗰個所謂幻覺率，係啦。咁其中一個做法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個源頭就係因為你嗰個入邊嘅資料唔夠啊。咁我哋咪要成日充實自己咯，就好似人咁樣咯， 學多啲嘢咯。 咁呢個一個。第二個咧，另外一個會犯錯嘅情況就係我認錯你。 嗱，咁我应该咧嗰个机械入边咧有个能力咧，就系识别到你系边个打边个，吓咁呢个都系我哋做研究去睇嘅工作咯。 但 professor 方会唔会有时个原因就系我问错问题咧？因为有时咧呢度就话我哋要俾啲指引啊，或者我哋要求啲问 清楚啲 指引啊嘛。 嗱呢个咧就我谂啊，李老师都讲，因为都好多人都会提到啊，我哋首先啊又要谂下就系、是。当一个新的科技来了之后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工种。现时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这个全世界 AI 世界里面有个新的工种呢，就是叫做指示工程，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其实就是教你怎样去问 问题。 我自己一般会觉得这件事情呢 是用第二个词去描述这个工种。但系对于我一个工程师嚟讲咧，其实我觉得系工程师基本要做到嘅嘢。点解咧？就系、是、我要做一个设计，做任何工程嘅设计，不单止系 AI 嘅设计，如果连个问题都自己都唔清晰嘅时候，我点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方案呢？所以一个 prompt engineering 其实归根究底，其实就系一般所有去读工程学啊，好似你啲 AI BB 们咧，都应该去做， 应该学埋问题。 你个点样去做好你自己嘅问题？你问错问题，一定系有错答案噶啦，系嘛？咁所以 prompt engineering 只不过适时地喺呢啲个环境入边，我哋讲紧 AI 发展，所以我哋成日用 prompt 呢只字咧，其实谂深一层。即係回頭看咧，我哋搞工程學嘅人個個都要做好啲嘢。我同學生都係咁樣講噶啦，做好你自己嘅答案，即係做好你自己嘅問題先。你個 problem definition 都唔得嘅時候咧，就冇得搞噶啦。 呢個會唔會就係你學習其實最基本嘅嘢？即係等於你入咗係啦，每一個都係。就算你講緊唔係好似而家 AI 咁發達啦，就算我入去一個 library， 我要揾嗰本書去答我呢個問題嘅話，你都要識得知道佢係咩科。我諗係咪真係咁樣嘅理咧？ 其實今屆嘅施政報告嗰度佢都有提到呢一樣嘢噶。咁啊，我哋都知道，即係政府都一路喺度大力嘅推緊 STEM 啦嚇。咁啊，咁就講到話啊，我哋推 STEM 嘅時候咧，一定要都要教啲學生仔點樣去做，我哋叫做叫做建模啊 ，modeling 啊 ，modeling 嘅意思就即係我有個實景，有個環境啦。如果我要去探索呢個環境嘅時候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咧我就用另外一個代替品，譬如數學啦、模式啦去分析嘅。我舉個例，大家都好清楚嘅啦。我要做一條橋，如果未做啲，即係要做呢條橋，呢條橋要耐用嘅時候咧，我定一定會做我哋叫 stress test 就要去俾啲重量佢測試佢睇幾時冧咁樣。如果呢條橋係真嘅，咁你就嘥錢啦！做完一條橋冧咗，你再做第二條。 唔好玩啦！ 咁所以一般我哋會點樣做？我哋要做過1/1000嘅模型，然後就用1/1000嘅重量去拉低佢。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建模系統咯。咁呢啲係即係我哋做物理學 physics 嘅建模系統啦。但係其實依家咧就好多人咧就會用一啲數學模式去建模，即係用你其實你諗深一層，我點解要做條數式出嚟咧？就係用條數式去代表呢個環境，從而咧我可以調校嗰啲叫函數，即係 parameters 去研究一下究竟如果譬如天氣變咗啊點啊，或者開始人數人做嘢唔夠人啦，又點樣樣啊？咁呢啲就係嗰啲不同嘅函數，利用啲函數嘅調校之後咧，你就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这条桥是会有些什么的情况，有些什么的表现。这些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搞教育的时候，现在就很多教学生去做好这些这样所谓的建模的方法，从而令到他懂得去定义他的问题。这些我们在中学都做，中学都做。 咁觉得啲学生 follow 得好唔好啊？即系而家 AI 喺个学校里边，大家因为成日都争论就系俾唔俾用啊，用几多啊？老师应唔应该监管？ 呢个问题其实出现咧，特别系响旧年嘅11月、12月嗰阵时，因为 ChatGPT 出现啦，开始有人又开始讲啦。咁啊，尤其是针对我哋啲学校大学啦，好多时候，呢个大学又俾唔俾嗰个大学？嗱，首先咧，我自己系点睇呢个问题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一个人一个老师俾份功课嗰个学生系点样样嘅吓？如果我俾份功课个学生，即系个 assignment 俾个学生嘅时候咧，个学生攞住呢个 assignment 咧，佢有几样嘢要做嘅。我睇咗呢个题之后咧，我首先要做资料搜集， 咁跟住咧，佢就去圖書館去揾資料啦。咁揾咗，譬如揾咗十本書咁啦，假設嚇。咁跟住嗰個學生咧就要做第二步啦，就係去融會貫通啦。咁就係識咗嗰本書，去將重要嗰部分有關嗰部分抽出嚟。第三樣嘢咧就係佢個寫作嘅創意啦，就係將佢融貫貫通咗之後咧，分析完咧，佢就開始寫佢自己篇論文，寫佢 自己嘅方法寫。 嗱，咁我問呢個問題啦。假設你交咗呢個功課，你同阿老師講，我阿媽幫我做嘅。嗱，咁當然啊，佢梗係跳曬腳啦，爸爸啊，即係嗰個老師。點解佢會跳腳咧？個問題就係我要教你，就係啲三個步驟你都要學識。因為你第日出嚟做嘢，我任何人俾你一個問題，你都要做好背景研究、分析、寫作。如果有人代替你做咗呢樣嘢，即係你唔識呢三樣嘢啦，咁你第日點出嚟社會啊？點出嚟做嘢？咁所以我應該從呢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你同個老師講，佢一定係，如果你係淨係咁樣用咧，佢一定係唔贊成啦，唔應該俾你啦，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問嗱，我有一個新嘅工具，呢、這個 AI 創新 ChatGPT 嘅工具，有一個創新嘅工具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個創新嘅方法去利用佢去學習？咁、如果你就咁话利用佢做一个抄袭工具，当然唔可以啦，系咪先？嗱，譬如我依家系我哋点样样咧？就系、是、譬如话有几个方法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对比文学啦，可能有啲人读过嘅。咩叫做对比文学咧？即系话嗱，我同一个问题就嗱，你去做一个答案先，跟住我就话咧牛顿咧就会咁样答嘅吓，跟住咧就系呢个爱因斯坦就咁答嘅。咁跟住個老師就同你比較一下啦，點解佢會咁諗？點解佢會咁諗？你跟住嗰個同學仔就會知道噶啦，就係、是、哦，原來你從第二個角度諗咧，就會咁噶啦嚇。咁呢啲咪一啲即係不同嘅教學方法咯。咁、不過個問依家其實有一個問題咧，就是、大學就還好啲啦，因為我哋都一般嚟講都係小班教學啦。但係當大班教學嘅時候，如果你一定要一個一個學生咁樣去做個咁嘅教育模式咧，都是比较不容易的。 没错，就不要那么容易了，没那么晒，没那么多时间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但还有一样，我就要跟大家就将个时间拱返后一点。其实。 我 在 小学和中学 是不是？不是，还是讲重点一点。我想讲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担心呢，我说有一个新的工具出来之后，究竟是不是会影响个学生学习呢？呢啲咁嘅故事咧，係出現咗好耐好耐，好多年前都出現。喺十八世紀、十七、十八世紀嘅時候，我諗啊，有個即係德國嘅哲學家歌德啦。嗱，歌德出名嘅嘢咧，就係佢做咗開始做印刷書啊。當時候嘅學者對呢件事情係點睇咧？死啦！啲知識係喺個腦入邊嘅喎。你等咗落本書嘅時候，啲人咪唔使再知識咯，係非常之反對呢個行為啊。咁八零二八年之后嘅今天，冇咗本书得唔得咧？冇，梗系唔得啦。就系因为本书佢嘅内概念，只系觉得知识嘅概念，只系觉得喺某人嘅脑袋入边，有冇考虑过知识系应该传播、应该分享嘅？本书就系帮你传播、分享。你系用第二个角度去睇同一个工具噶嘛？嗰当时候就冇呢个咁嘅谂法啦。咁再過後到，譬如話我再近少少，當 Google 即係我哋 Google 出咗嚟之後，你話好多時其實就話啲同學仔有咗 Google 點算啊？自己唔睇書喎，點啊？但係到今日，即係十年、二十年後嘅今日，你係咪覺得個 Google 其實幫咗個學生做啲前期搜集係好有幫助？ 同意 係咪先？但係二十年前唔係咁睇嘅喎，當時候啲老師又喺度驚啦。喺度驚緊，有咗 Google 啲人唔使讀書咯，點啦。咁、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做呢樣嘢，包括 ChatGPT 嘅今天。 總之每一樣新嘅科技咧，啱啱面世嘅時候，大家好多嘅懷疑啦，好多嘅猜想啦，咁樣。但到最後咧，都會有啲嘅事情證實係可以繼續嘅並行嘅。Professor Leo， 你犀利啊！你今日你好似完全休息咁啊！你做咗旁觀者你今日。 緊嘢啊！ 係啊，喺度攤頭。 因為 Professor Wong 佢講咧，其實個 topic 我哋好多都講過，但係嗰、那個个见解好唔 好嘢， 所以我自己都喺度学紧啊！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噶。 我哋休息一阵吓，下一部分我哋继续翻嚟。 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亦都决心成为区内主要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之一。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创科的高峰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一年一共有超过18万人申请各类吸纳人才计划，超过11万人已经获批，当中7万人已经移居香港，人数超过3万5000人的目标。李家超又提到，去年宣布吸引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公司的计划，过去一年已经促成30间重点企业在香港落户或者扩展，相关企业将会投资近40亿美元，创造1万个就业职位。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保安局在社交网页上载影片，常任秘书长李伯全和一众副秘书长呼吁现职和退休公务员当日和亲友一起投票，支持心目中的候选人。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加拿大不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蒙特利尔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当局设立的驻蒙特利尔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当地星期一揭牌，中国使馆发言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当局意图通过设立所谓办事处显示国际存在，拓展国际空间，不过是又一场哗众取宠的政治闹剧。中方再次敦促加方立即停止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如果加方执意妄为，中方必将有力应对，一切后果由加方承担。波兰前总统华里沙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在格但斯克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助手说他情况严重。现年80岁的华里沙透过社交网站发放照片，说自己感染新冠，照片所见他睡在医院病床，戴上氧气罩。华里沙在1980年开始带领团结工会推动波兰的民主进程，波兰共产政权其后倒台，华里沙成为波兰第一位民选总统，并且在1983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微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15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45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8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2，升个4，阿里巴巴69.7， 跌八毫，盈富基金16.55升九仙，友邦保险63.1跌四毫半，美团86升1.35，药明生物31.7升1.35，比亚迪股份213.2升5.4，南方恒生科技3.65升3.8，恒生中国企业57.1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7，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377，升602，港金报18,850，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89，卖出2022.4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先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依家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啦，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比较挤塞，依家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都系挤塞噶，依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排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近住佛光街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可以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公诉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哋之前捉到一个同施小虎、张小北单案相关嘅人，佢之前都系维权集团，同你有冇关系？ 有关又冇关，有关嘅正系游戏。 咩原因赵启海会自首供出所有嘅嘢呢？佢肯回答嘅又系咪事实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啦！ 今日呢个课程系自动播 automatic， 所以我哋都可以。基本上我哋主持人又唔使问嘢，阿 Leo 又唔使 感受好多嘢， 一路听紧啊。Professor Wong，Professor Wong， 你真系犀利。不如你搵嚟做下风骚浮人啦， 好唔好啊？ 好嘛，你嚟做风骚浮人好唔好啊？ 系技术上可以，但系咧，但系我自己咧唔够风骚，所以做唔到。 唔系嘅，你得嘅。好， 我哋集下再练习， 我哋呢一部分边度切入好啊？由你带领啦。 系AI 可唔可以即系 代替人？ 取代人？ 呢个讲咗好多，电影又拍过咩机械人，可唔可以代替人？ 人 工种上啊，或者咩咧？ 系啊，唔 系点睇？ 我想点先？其实咧。即係譬如我哋用啲工業革命嚟講啦，即係工業革命咧就每一次做真工業革命咧，將我哋有啲新嘅科技嚟。咁如果大家諗翻起，我哋喺第一次嘅工業革命咧，其實就係我哋係即係第一工業啦，即、就、係、是、我哋務農啊、釣魚啊咁。後屘咧，我哋就開始做啲工具出嚟，蒸汽機出嚟啦。咁我哋就可以機械化咁樣啦嚇。咁但係咧第二個工業革命咧就係電氣化啦，電氣化啦，咁我哋咧就進一步將成個生產線啊生產力咧就提升啦。第三個工業化咧就係資訊革命啦，就係、是、我哋用啲資訊咧就幫助我哋，又係將我哋提高我哋生產。其實我哋依家喺第四個工業革命嘅年代就係 AI 革命嚟嘅。咁如果大家喺呢幾個工業革命入邊仔細睇一下咧，都會發生同一樣嘢嘅，就係、是、第一。舊嘅工種咧就會被替代嘅，係啦。咁不過咧就咁啱有呢個位置咧，我哋都要提一提。好多時因為有啲舊工種喺度，而牽涉到一啲既得利益者咧，所以每一次又推一啲新嘅工種出嚟嘅時候，或者新科技落地嘅時候，你都有一啲人有啲抗拒嘅聲音嘅，因為有既得利益者喺度啊。咁呢啲我哋又唔好理佢啦。但係同時間你要考慮到嘅咧，就係新嘅工種會出現嘅，新嘅工種嘅出現。咁所以你會睇到每一個嘅工業革命嘅時候咧，當時嘅政府係有責任做幾樣嘢嘅嚇。第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去推動一個新嘅工種嘅發生啦。第二樣嘢就係當新嘅工種發生嘅時候，點樣去做我哋叫做retraining 啦，點樣去培訓翻一啲失業嘅人士，令到佢一啲新嘅技能去做一啲新嘅工種。咁呢個咧，無論你響邊一個階段都會發生嘅嘢嚟。咁所以今日我哋有 AI 嘅時候咧，咁其實會有啲新嘅工種噶啦，自然會有啦。譬如話頭即係早嗰排，我哋都成日都傾嗰個prompt engineering 啊，嗰個展啊，呢個提示工程呢啲咪新工種或者有一啲大家都比較少接觸嘅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做 AI 嘅時候咧，好多時牽涉到一啲大數據啦。咁但係其實啲大數據唔係就咁攞落嚟就用得㗎啦，有幾個樣嘢要注意嘅。第一樣嘢有垃圾數據㗎喎，咁點樣去消除啲垃圾數據啊？第二樣嘢呢就係、是、你要點樣去我哋叫做標注啲數據啊？咁標注啲數據簡單嚟講係點樣樣啦，即係其實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有好多題目就係、是、譬如我俾咗幅相你啊！啲幅相咧，你可以認到啲幅相究竟係只貓定係只狗嘅。咁跟住我哋成日都講話，點解佢會識認呢？就係因為佢曾經做咗一個所謂嘅機械訓練，咁佢所以識啦。咁喺個機械訓練之個過程入邊，我俾咗幅相你，點解呢只係狗？點解呢只係貓？其實咧就有個人喺後邊未做之前咧，就做咗我哋所謂一啲叫前處理啊，將啲幅相話俾你知，啲就係貓嚟嘅，啲就係狗嚟嘅，啲就係貓嚟嘅，啲就係狗嚟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做訓練嗰人咧就攞住啲一啲貓嗰啲樣係咁樣嘅，狗啲樣係咁樣，但係前期嘅功夫咧就係嗰個人要做好少少嘅篩選先嘅。咁呢啲我哋叫做叫做標注啦嚇。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嘅數據工程嘅工作。咁呢啲嗱，頭先我哋翻轉頭，我哋講嘅係新工種，呢啲係新工種嚟噶。咁我哋政府係要再培訓啦，令到啲可能係舊工種係下崗咗嘅人咧，係可以做到呢啲新嘅嘢咯。呢啲係要做嘅嘢，所以我唔擔心話AI 會代替人啦，因為第一就係有新就你會有啲新嘅工作，舊嘅工作係會被代替，新嘅工作會嚟啊。第二最緊要嘅第二嗰樣嘢就係、是。AI 所有嘅系統 都是人做出来的。 嗯， 是智慧是在人那里才做到这些 AI 出来，所以这个是不能代替的东西。 Professor, 我想起那时候人说啊电动车那些旧的车就说死了我们不懂整，那么学整新的电动车，因为将来当全部汽车变为电动汽车没有现在传统 的车的时候真的不懂整的，那我好像下岗之后不是做新的那些学习咯，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那是啦，你更有的就是不要说电动汽车，不是电动汽车一个，是是一个啦。譬如氢能汽车啊，呢啲都有啲新嘅发展。 系啊，咁你要学咯， 梗系啦，个个都要啦。你系啊，个个都会要学啲，即系学啲新嘅嘢啦。咁另外一个，我都想喺呢度都带动一下咧。就第四次嘅工业革命咧，其实有啲学者就觉得好似有个计时炸弹喺度啊。 有个担心啊。 诶，担心。咁点解咧？因为我哋知道，因为一个 AI 嘅革命入边咧，就牵涉到有好多数据啦。啊，除咗有因为我哋要好多大量嘅数据咧，先至可以训练到嗰个系统出嚟，越多越好嘅，其实系。咁啊，第一样就系嗰个数据究竟系边个人会拥有咁多数据咧？咁样好多时就系一啲即系大嘅企业啦，因为佢喺个做生意嘅过程入边，做网上生意嘅过程入边就搜集到好多啲数据嘅吓。咁第二个问题，大家都应该考虑嘅咧，就系。除了有數據之外咧，我哋要有啲運算力啊，即係 computation power。咁其實啲咁嘅運算力嗰啲 engine 咧係要好多錢買噶。咁可能大家喺報紙最近都聽過話有啲 AI 嘅硬件突然之間漲價咗十幾倍，係嘛？咁啊，即係買個 AI 嘅 CPU、GPU 好過你買金。有啲咁嘅講法， 你唔使講到咁遠啦。Professor Wong，我哋有時嘅就開頭嘅時候，你啲 app 佢都唔使俾錢，跟住佢都要收你錢啦。突然之間，係咪？跟住佢都加價，你都要俾噶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冇錯。咁嗰個因為咧，佢有咗啲大嘅運算力啊，大嘅就可以利用啲大分析到啲大嘅數據。邊個有咁嘅錢啊？邊個有咁嘅實力啊？咁如果我哋咁樣諗落去嘅時候，可能第二个世界是不是越有钱的人就越有钱， 一向都是那个粒的。 所以我们如果做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的，那我们就会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成日都我们应该是想一些即不同的制度啦，或者不同的政策啦，就我哋唔好成 日拉近翻距離， 系啦，就唔好成日講話，即系成日都係市場主導啊，或者係我哋應該考慮一下一啲即系譬如話去中心化啊，點樣去讓一啲即系我哋叫做 underprivileged 或者一啲即係冇咁有錢人都可以發揮得到，基層啲人就包括我哋點解有時不同嘅政府啦，包括我哋政府啦，都喺度批緊一啲即係推動一啲叫做開源啦。啊，即係開源嘅即係 open source 啊 ，open source 嘅意思就即係話，我將有啲用得嘅工具咧，我就拎出嚟，從而大家都可以用，唔好成日都話淨係 BAT 先用得啊，或者阿 G 仔先用得啊，即係唔係咁樣樣噶啦，應該係屬於大家。作為一間學校咧，大學嚟講咧，我哋都係贊成呢一樣嘢嘅。嗱，我哋嘅立場咧，即係一般嘅教師嘅老師嘅立場就會咁樣睇嘅，我係。是在做研究，是做科学的。有了科学的进展，所以令到世界会进展。如果某某人做了一个科学的研究，而揽着这个科学不放，其实是会窒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的。那我举个例，我们当然有我们前校长高坤教授，是我们的诺贝尔得奖者，他发明最多是什么？就是光纤。又假设當時佢唔願意放個光纖嘅技術出嚟，就冇今天嘅互聯網噶啦。嗱，咁就係我哋作為科學家，即係喺學術界入邊係好推崇呢一樣嘢嘅，即係點樣可以將我哋所發明嘅研究再公開翻？我哋嘅公開咗呢啲我哋嘅發明嘅研究，而可以導致到即係個世界咧就更加先進、更加前進，可以向前走咯咁啦。咁但係如果將呢件事情俾咗一啲即係大企業去操控住嘅時候，後果點樣樣咧？咁樣咁又咁啱喺呢度呢個環節入邊咧，又講到。我想大家最近發生的一個比較響 AI 界的大新聞啦 ，OpenAI 啦，首先要知道 OpenAI 是一個乜嘢嘅項目嚟先。 其實就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有幾位咧大嘅企業家啊，咁包括咧就係、Elon Musk 啊、Sam Altman 啊，咁咧就幾個人嘅，咁就出嚟就話：哎呀 ，AI 一定要發展得好。不過我哋響發展 AI 嘅時候咧，一定係要發展一啲叫做叫做 AGI 啦，就係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通用人工智能啦。咁而做咗通用人工智能啦，我哋通用嘅意思即係所有人都能用。咁跟住佢就話係 for 嗰個 human goods， 就即係話俾所即係造福人群嘅嚇。咁仲有一樣嘢要造福人群嘅時候，我哋要考慮一個問題，一定要安全係啦 ，AI 一定要安全，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可能因為嗰啲數據去俾某一組人去擁有住嘅時候，會唔會係有偏見啊？會唔會就係為咗呢間大企業或者為咗呢間機構啊而去控制住曬成個 AI 啊咁樣？咁就係想避免啲事情發生嘅嚇。咁呢個就 Open AI 啦。咁最近有一件少少事情發生咧，就係佢哋有個我哋叫公鬥嚇即係公鬥事件，就係佢個 CEO 俾人炒魷魚嗰個機啦，係啦。咁咧就來來回回，後屘咧就咁其實嗰、那個最後屘究竟邊個啱邊個錯，我哋就唔作評啦。但係個主要嘅重點就喺呢度嘅嚇。咁咧就係嗰間公司自己本身嘅初衷，大家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想做個安全通用嘅 AI， 係做福人群。咁但係咧，但係呢個機構咧，佢因為要做好多大量嘅 AI 嘅研究咧，需要錢啊。咁嗰個 Sam Altman 就係個 CEO 咧，所以佢就過去一直以嚟咧都做咗好多嘅就去募捐啊，去揾人俾錢啊，做生意啊咁樣。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響舊年嘅11、12月，就係佢某公司啊 M 公司咧就投資咗佢去做咗一個產品出嚟嘅嚇，就利用 ChatGPT 加落佢產品嗰度嘅。咁咧就Sam Altman 咧就係偏向咧就係、是。點樣去做商業化所以有那個董事會咧就覺得佢係偏離咗嗰個安全嗰個諗法，咁啊各執一詞啦咁樣，咁所以喺度大鬥法啦。不過就即係喺呢度，即係只不過我就想重複我頭先所講嘅嘢因為呢個第四次嘅工業革命係 AI， 而因為 AI 咧似乎依家有陣時就係偏向咗。有啲即係企業主導咗，咁如果呢個環境，如果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繼續咁落去咧，會唔會真係好大嘅風險咧？係咪咁對人類嚟講？咁大家思考一下啦。 強者越強，係嘛？ 係啊， 冇錯。因為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咧，我覺得頭先聽完咧，最矛盾嗰個位係點咧？就係、是你冇嗰啲晶片啊，冇咁大資源啊，你其實做唔到 train 到呢個 AI model 嘛。 所以咧就呢個又跳開我哋嘅技術嘅框框，即係同個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啦咁我哋有陣時咧，就好多時講就係資本主義啦嚇，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咁樣樣啦嚇。咁好多時我哋都感受到兩者有不同嘅地方嚇。咁好多時我哋而家譬如我哋用個 AI 革命頭先個例子，就似乎係 AI 主義為主導嘅時候，就可能如果個企業家本身係冇良心嘅話咧，就出現問題啦。咁就咁但係如果你太過社會主義嘅時候，有陣時我哋個做個沙漏，唔做個沙漏，好似冇乜動機啊咁樣啦咁其實依家嗰個即係喺個社會學有啲即係個講法咧，就係咁咧，就係譬如話點就成日都推話 SCR 啦，即係我哋做下呢個即係社會公益嘅事情，我哋要求啲即係公司只可以賺，不過咧你應該做多啲一啲社會公益嘅嘢。咁其實就係、是、想去彌補到頭先嗰個社會嗰個問題。點解會有社會公益、社會主義呢？就是、因為有一啲叫做underprivileged， 即係嗰啲叫做咩啊？ 基層嗰啲人士， 基層人士或者值得照顧嘅人士，佢哋係冇錢啊。咁如果你淨係靠政府去打税去做呢件事情，稅務就會好高，可能亦都未必會中意。咁有咩可以做呢？就係、是、不如咁啦。我唔係唔俾你賺錢，你賺啦，賺完之後你攞翻啲錢出嚟、就可以俾翻落去基層人士嗰度，養翻我啲基層人士咪得咯咁。咁呢個係一個諗法嚟嘅。咁我哋應該，譬如我哋第日，就算我哋要大力去推呢個 AI 喺第四次工業革命嘅時候，可能政府都可能會多啲考慮一下，可唔可以去即係譬如話你 你攞用數據，或者你用 AI 賺錢，打樹打多啲啦。譬如話， 我都好想。 對唔住，我想問下，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其實要去到嘅就係政府嘅層面嘅咯，你先至會能夠平衡翻呢一樣嘢，就唔會有呢一個就係馬太效應得咁緊要。係 嘅， 係 嘅，係嘅。咁一樣啫嘛。你睇下任何一個即係政府啊，其他地方嘅政府都有陣時佢會加税啊。譬如話喺美國政府啦，亦都提過話。啊！富人税嚇，因為佢賺多錢，我所以要收多啲佢税。其實可能大家唔明白個背後嘅理念，其實就係咁樣樣啫嘛嚇。即係我係一個資本社會，即係資本經濟嘅，我唔係一個即係社會主義嘅社會。啲錢點嚟啊？淨係靠政府啊？我邊有咁多錢啊？啊！咁你啲有錢佬啊賺咁多，不如你鋸你一啲咧，攞啲嚟劫富濟貧啦咁啊，就係咁嘅意思啊。其實個目標係真係想做好個社會，令到每個人咧都可以有即係可以好好咁生活啦。 感受到， 非常精彩。好，Professor Leo， 你不如你用兩分鐘好嘛？我哋 round 一下好嘛？ 但係我都想再問多一個問題先，係即係好想請教下，因為頭先都講到係嗰個政府嘅層面啦，或者 Professor Wong， 你點樣睇香港？我哋個企位啊，因為頭先講嗰啲技術咧，好多都係可能真係比較大嘅國家啊咁樣去做。咁我哋香港即係相對可能細啲嘅地區，或者資源有限啊，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嚇？有冇啲咩我哋係更加應該要花多啲時間落去咧？ 而家做緊啲咩咧？其實 係咯，又或者 做緊嘅 係你係學生嚟嘅喎，我係老師嚟喎。你咁樣樣我唔俾上你嘅喎，你冇做功課。 我哋好學啊，好學啊，我哋 喺你嘅新創學。 其實是做緊好多嘅，政府即係做緊好多嘅嚇。咁尤其是我哋真係喺呢幾年入邊係講緊國際創科中心啦嚇。嗱，可能大家好似比較遙遠，因為你哋唔係做呢個方向嘅人啦嚇。咁首先咧，我哋去鋪排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一定係有目標。我哋成日講科技嘅時候，好多可以做，或者我哋又講經濟嘅時候，好多可以做。但如果你即係百鳥在林嘅時候咧，倒不如一鳥在手嚇。 冇錯。 咁其實依家你睇到我哋個施政報告成日都話結果為目標啊，施政報告講到我哋一定要做啲發展藍圖，其實就係聚焦去做某啲嘢啊。咁包括我哋喺科技界係有個有個發展藍圖去做，咁就係國際創科生係其一啦。咁裏面亦都包括如果你仔細去睇咧，佢都有定到合適我哋即香港發展嘅方向嘅嚇，包括 AI 與機械人啦，包括有呢個醫療與健康啦，包括有工業化啦，亦都包括有新能源、新材料啊嘛。咁所以我只係不即刻講話係有做嘢嘅，一路咁慢慢喺度做緊咁啦。 好，今日學益獲益良多，多謝曬 Professor Wong 嚇，好精彩啊！好，多謝曬 Professor Wong， 多謝。 若是要開口，回憶錄不講奮鬥，二十個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但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我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 尚在躲，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永远是我的希望及前途，难以一 你是我唯一的，我哋又即刻配呢一首歌曲，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泛活人》，翻嚟就会有客家婆来了啦。 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 大家好，我系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呀，老师你好啊！ 客家婆 来了。 靓仔又长 长，大家好，大家好，系啊，大家好啊， 系啊，最近有啊，太迟噶，闪铁 can call，闪铁 can call，can call，can call， 唔好变啊， 唔好变啊， 唔好听啊 ，can call 啊，就嚟过年啦，阿妈嗰时成日话咧，就嚟过年啦，唔好病啊，要 can call 噶， 系咩？ 系啊， 平时唔使， 唔系，因为佢唔中意，譬如话初一、初二， 咁啊系，因为冇医生睇，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咧，如果去旅行前咧，都系好惊自己会病嘅，因为你机票买晒 ，book 晒旅程，听咗，咁点算咧？ 我就而去旅行嘅时候，而偏而都太结利数啦， 系啊，我有次试过啊， 我都试过啊， 细个翻乡下二年班啊，翻去病咗，可能水土不服， 乜鸡偏？杜柏杜柏唔舒服，系嘛？杜柏唔舒服， 系啊， 肚 屙 系嘛？ 所以咧要带嗰啲平安药，系咪啊？咪叫 平安药， 平安药。你哋会唔会噶？去旅行咧，多多少少 会噶， 会啊。 你唔会噶， 我唔会噶。 头痛药我一定有嘅。 滴滴啊，一两粒咁样。 系啊，或者肚屙啊，发烧丸啊，即系嗰啲纸，佢啲类似都要带噶。 阿诺阿张张而去拉汤旅行唔舒服。 我唔舒服啊，老师我咪请病假。听 得啦，人见。有唔听嘅喎， 听噶， 你讲咩？ 我话你咁紧要，你唔病。 我想听， 见有啊，听听家啊， 今日有个好重要嘅故事，所以我唔听得。 梗系啦， 点解啊？咩故事啊？ 一瞬间我哋嘅片段人家 啊，你自己写嘅，你唔记得 系咯？你个盲强啊，真系咯，失心啦，真系。 关盲强事噶，系嗰个马老师写。 阿 Hea 话：嗱，今日我都讲叫开心啊，同事。 系开心好啊！ 呢一排觉得最开心嘅系咩？ 就嚟放假，或者就嚟接人。 哦，而超嚟放假就扯啦，超系先单车， 先单车， 先单车你咩后悔？ 好开心啊！ 你一入去商场咧，见到嗰啲灯闪下闪， 同埋听到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好开心啦！ 系啊，就想使钱噶， 系啊，缝晒佢为止。 扯喎，阿龙检员，我哋要讲嘅就系先单车啦， 先单车 系啦，圣诞节咧有好多人讲咧，就觉得咧系喺一日即系一年里面嘅话，佢哋系会最中意嘅節日嚟嘅， 我都 係，因為咧係嘛，阿壯壯喺後中意仙丹節，攞名嘅人中意仙丹節。 聖誕節咧，以前咧俾我嘅感覺就浪漫啦，因為。总之浪漫啦， 又同女仔啦，又系 一定 咧，后中意靓嘢条董事啊， 系啊， 你唔觉得？ 寻日 乜嘢都系同女仔有关， 一定系女仔。 但系我喜欢，佢就系咁样， 咩套 系咪啊？ 喂，呢个游戏就 系 咁啦。 佢只要一路系坚持嘅话，呢个就系佢嘅时代路啊。 冇错， 我无言以对，系 使咩都 补充，除咗浪漫之外。又是一个合家欢的节日。如果你两位冇啲细， 合家欢都是摆在浪漫之后 咁你话你要浪漫完先会有家庭噶。 浪漫完先有家庭啊？ 你乡下人啦。 又系，我真系想摆。 嗰个 sequence 系咁啊嘛，浪漫，跟住就结婚，结婚有小朋友咁啊嘛。 开头两个人系啊，跟住四个人。 圣诞节咧，细路仔系好开心嘅。嗱，举个例。我哋以前即系我即系同我啲家族嗰啲成员咧，有一次系咁样嘅，喺其中一个人屋企咧， 揾一個人扮定聖誕老人，即係著曬聖誕老人啲衫。 即係靚仔係唔知嘅。 佢哋唔知㗎，即係譬如阿舅父嗰個扮聖誕老人。 唔係咁好。 係啦，咁於是嗰日咧就，我哋有 A D 唔見咗舅父嘅，係啊係有嘢做啊咁樣。咁但係到咧呢一個咧食完飯啦，咁啊最後啦，叮叮叮叮叮， 飯都冇得食。 唔係，即係食完飯之後失蹤一陣，失蹤一陣。咁跟住咧就突然間佢就 Merry Christmas， 呵呵呵，聖誕節。有爸爸媽媽同細路仔咧，係好 enjoy 嘅， 係嘅，咁就派聖誕禮物俾佢哋啦。 跟住可能又玩佢啲聖誕嘅嗰啲叫問答遊戲， 好 聖誕老人著咩色衫㗎？即係細路仔就問呢啲啦，大人問翻啲深啲，咁就大家交換下禮物啊，咁好開心， 開心啊！我諗起都開心啊！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嘅聖誕節係點樣過啊？ 唔知 白色嘅 office 嘅聖誕 party 哦 ，office 聖誕係咪好好玩？好多嘢睇嘅， 系啊，有啲咧就系一点钟佢圣诞嘅 lunch 都会嘅， 冇错， 就成个会议室就铺晒报纸嗰张 大台，系啦，冇错，跟住你就睇下有啲咩食啦，系嘛，跟住咧你就大家一齐咧就哇，你喺平时你工作嘅地方，突然间你可以饮酒， 系， 我觉得嗰件事系好开心嘅。 仲有秘书小姐以前着西装褛，嗰日咧着件 casual 衫， 系啦。同埋你有冇試過就係大家就飲大咗兩杯， 梗有啦， 跟住會見到啲你唔應該見到， 有啊， 可能攬攬 夜， 大家攬攬 夜晚卡拉 OK 就多啲，入口辦公室都控制住嘅， 唔係 㗎 ，office 都唔控制啦， 哇， 係咪閂埋房門嗰啲咁？ 佢又未必係閂埋房門，但係佢以為你見唔到，跟住喺 conference room 嗰度喺個角落嗰度，你見到咦？點解有兩個人喺度做乜嘢啊？ 仲有個女仔對腳做乜趌起 嚇咩啊？ 趌起咗， 我冇。咁啊冇，咁啊 不過開心還開心，日頭飲完就千祈唔好，日頭夜晚日夜都唔得，都唔揸得車 就唔可以飲酒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嘅就係 office 嘅呢啲晏晝嘅時候開嘅聖誕 party 嘅話，其實係好開心嘅。 仲有就係抽禮物，交換禮物咧，三點零翻去自己位咧，有人開始鬧啦。 啊 咩嚟加送 又係個想價咯，即係交換禮物，跟住咪又玩到嘅就係話得十蚊買嘢啊，五十蚊買嘢，你買唔到嘅， 買唔到嘢啦。而家五十蚊真係買唔到 啦！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嘅就換到咧，就唔知幾多卷廁紙咯。 係啊，跟 住就太冇錯， 又立搶啊嘛，啲無無謂謂 嚟玩咯。 其實如果真係諗唔到嘅話咧，係咪俾咗五十蚊紙又仲好咧？即係我仲可以買 利是俾佢係嘛？ 喂，好過你俾卷廁紙我係咪先？ 五蚊我買乜嘢啫？係咪？大家又係買 到嘢， 有啲杯啊，無無謂謂嘅嘢啊。 我諗而家起碼都100啦，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要交換，起碼 通常我見到嘅就係會咧，尤其就係杯啦。你杯嘅話咧，遲少少嘅話，你就會喺啲 pantry 又見到啊。佢哋 保温杯 都費事攞擺喺度。 保温杯我肯定你哋每人都有三隻屋企未開。 我最終我應該話我收得最多嘅係啲咩咧？攞落去冇乜嘢嘅，跟住咧你沖啲水嗰只有個攞落去裡面嗰啲。 哦，而家仲有啲嘢。 有。 好耐咯。 仲有好耐咯。 好多年前嘅手信嚟 嘅。 嗰個女仔都變老老太婆咯喎！ 最憎係呢啲咁樣，仲以為優你一默啊！嗰啲咁樣 有少少性嗰啲聯想， 又未必係，但係我覺得係尷尬咯，因為我唔知噶嘛。 嗰啲衫啊 T 恤啊，其實真係唔 同埋有啲咧，攋係好似好香豔咁咧，唔好送啊！嗰啲咩條紅色底褲嗰啲，我唔會著。 係啊， 真係唔好啊！ 我都有收過，我收過就係支玫瑰花嚟嘅。點不知嘅就係其實佢係係啦，咁我 嗰啲咩性感睡衣都 唔好啦，真係冇用，真係冇 一啲都唔好笑，其實。 又唔好笑， 系啊，大家都尷尬， 冇錯 咁咯。好啦，咁啊講到你話聖誕節嗰有好多嘢嘅，頭先我已經講咗嘅就最開心嘅就係聖誕禮物啦。其實我覺得咧就係去買禮物嗰時候 都 開 心 嘅， 冇錯。 有冇試過有一啲真係好豪爽嘅老細啊？ 有， 好 開心， 開心嘅。 係啊， 你嗰次係點樣？ 咁係點樣啊？ 嗱，嗰次咧佢買一啲墨水筆俾我，好靚，好貴， 揾啲墨水折你嘛。佢应该冇咁好， 点解会无端端买墨水笔俾你？有冇寓意啊？ 可能觉得 你唔够墨水， 系啊，即系觉得你唔够墨水， 冇墨水啩，系咯咁咯。 同埋而家咪冇咩用墨水笔噶啦，其实即系 唔系几年前嘅，而家都唔。 佢知道你中意， 系啊， 所以佢就买俾你， 系啊， 系咪个个都有啊？ 个个都有份礼物，佢系真系有心思嘅，我估系。 秘書小姐話俾佢聽，啊呢、這個同事乜乜乜乜乜，係即係個個拆開嚟真係開心嘅，係、幾好嘅。 我都試過有一年，我都係特別開心嘅，就係嗰個老細係第一年入去，咁當然啦，佢對於啲同事佢唔係太過認識啦，但係個問題嘅就係因為接近佢坐咗嗰個位唔係太長時間嘅話，就要過聖誕節啦。我哋諗緊嘅就係應該都冇嘢㗎啦，因為都唔熟，唔熟啊嘛。 但老細要都要做啲嘢， 但 係 佢竟然真係有買，甚至你就發覺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啦，我估佢係問一啲喺呢度已經做咗好耐嘅人， 有年資嗰啲人 買嘅嗰啲嘢咧，係完全係理會嘅，哇，係 啊，好窩心啊， 仲要係喺聖誕節啊，應該係平安夜嗰一日。逐個逐個叫入去，逐個叫入去嘅時候咧，咁跟住咧叫入去嘅時候，跟住佢就會坐低，咁跟住就送一份聖誕禮物俾你咯。跟住要你即刻拆、哦，拆完之後咧，你就要帶住佢拎翻出去咯。跟住你同事個個都哇好靚啊，哇好啱你啊！我覺得佢好識做咯、 啊， 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你以後你為佢搏命，你就心甘命抵。 係、 其實佢使幾多錢咧，佢唔需要使好多錢。 呢啲老細難得啊。 係啊，咁啦，不過佢唔係做咗好長時間。 啊，咁咪唔抵咯？啲钱 系自己走定系俾人夹啊？ 唔讲啦，算了。 哎呀，唔抵 啦， 阴 公啊，真系。未必系吓，就坐得长。 明白，明白，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啦。好啦，咁啊 ，party 之外嘅话，当然仲有系乜嘢啊？ 我觉得咧，一棵圣诞树咧，胶又好，真嘅好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好嘅圣诞节嘅一个不能缺少。虽然我都懒啦，而家冇摆啦。 系，但系仲有一样我好中意嘅，就系收圣诞卡。 哦， 好重要嘅，系啊，好好 old school， 而家冇啦， 即寄俾你啊， 寄俾啊， 而家仲寄嘅咩？而家唔寄噶啦嘛， 有，好少好少。 收圣诞卡，你比较另类嘅，即系我就觉得环保啲就唔好再寄圣诞卡。 系啊， 但系我就会觉得就系，譬如如果你讲紧我觉得圣诞树我系同意嘅，上个礼拜我争啲买咗棵圣诞树。 真嗰啲啊嘛， 唔系普通嗰啲，即系总之佢就系你 胶嗰啲啊， 插着佢系啦，用USB， 你插着咗佢之后咧，佢自己就会 啲树叶都着灯嗰只。 总之佢就佢会变颜色啦。咁其实你如果 简简单单几好， 过咗节之后嘅话，你咪当佢一个灯饰咯。咁佢就一棵圣诞树 嘅 形 状 嘅灯饰啦。咁你就你插喺度嘅话，我觉得会几靓， 好靓啊！ 我谂咗好耐，谂好，因为其实佢就算唔系太高到嘅话，都几贵，300-400蚊。咁我又惊啊，爱因斯坦会打。打爛，因為佢係玻璃嚟嘅，係啊，佢裏面就係冇錯。咁我覺得佢真係幾靚，咁但係我就諗行咗兩次之後，都係算啦咁樣，跟住就冇買。 但 係 你從來有冇擺過聖誕樹㗎？ 我有擺過聖誕樹。 你覺唔覺得擺聖誕樹真係，尤其是你鋪咗嗰啲燈咧，斬啊斬啊斬啊，夜晚咧，全部黑曬個廳，有啲斬啊， 冇錯。 下邊擺幾份嗰啲禮物咧， 係啊，好有氣氛嘅，係啊。我試過有一年咧，就係真係買嗰啲真嘅聖誕樹咯，係好值得嘅。因為首先嘅就係你可以 有香味， 有香味啦，有嗰種真係生活嘅，即係嗰種真真正正嘅。嘅感覺，你喺裏面啦。得你佈置完之後嘅話咧，係冇嘅，咩都唔使講嘅。係你聞到嗰陣味，因為佢係色香味，乜嘢都俱全嘅，係啦，就已經喺曬個聖誕樹度咯。 啲樹嘅味， 但係你整走佢就好麻煩咯。 係 啊，係啊，所以嗰一年嘅話咧， 拆嘢收嘢， 冇錯， 最唔中意。 我擺到過年咯。 係 OK 啊，幾好啊。 但係冇辦法，因為要擺吉，所以先送走佢。 大唔大棵啊？你買得？ 又唔算好大棵。而家就有時你去一啲，譬如可能係有某啲花園咧，佢差唔多時候佢會通知你噶啦。咁你就可以買一棵唔使太高嘅聖誕樹。 我諗一般香港人啲屋企咧，三尺度應該夠咯。 夠啦，夠曬啦，可以啊！就花墟差唔多時候嘅話，都開始又推出㗎啦。 但係三尺度嗰啲都要差唔多1000蚊喎。 要啊，係 啊， 聖誕樹用咗都係好開心嘅。除咗要聖誕樹之外，仲有好多嘢。咁但係因為我哋真係哇，講到已經差唔多時候要落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咧真係要學下有關於聖誕節嘅收到嘅嘢，我哋要讲下就系用呢个客家话点讲嘅。首先圣诞节点讲啊？ 圣诞节 啱啦，就系圣诞节系先单只， 先 单只系 单啊， 先单单先单只系啦。好啦，咁其实今日所有嘅嘢嘅话都同圣诞有关嘅，所以我哋会全部都加圣诞喺前边嘅。咁我哋系另外一个嘅咧，就系圣诞老人。咁我可唔可以唔讲圣诞老人啦？ 先摊 唔讲圣诞就变咗老人噶啦。哦，你真系啊，你啊真系老人啦。先摊老人， 老人， 先 摊 老人， 老 圣诞 圣诞 老 人，老 人。 系啦，圣诞老闹人，跟住第三个嘅就系圣诞鹿，因为佢要拉嗰个车，佢哋个派圣诞礼物，咁就系圣诞鹿，就系圣诞鹿， 圣诞鹿 系啦， 仙丹石、仙丹烙岩、仙丹碌，系啦。跟住头先你就讲到嘅就系话喺屋企嗰度有仙丹酥， 酥 非常好啊，直接得分。另外一个嘅就系有要挂喺度，令到圣诞老人派啲嘢落去嘅嗰个系 物仙丹木， 系啦。哇，好犀利喎！你仙丹木，跟住 有乜咁犀利？ 当然要摆落圣诞物，我哋有佢，我哋忍佢。好，圣诞礼物点讲啊？ 圣诞礼物。 圣诞年活系啦，好嘢，你都直接得分啦。 唔需要好嘢，应该。 第七个就系呢个圣诞 shopping， 我哋即系话要点样啊？ 买圣诞年活， 唔可以咁讲。 大出血血拼， 咁点讲？ 求 血拼， 讲啊！ 血拼 错， 血拼 错，不知所谓。 买家话点讲啊？不知所谓。 买东西， 买东西 系啦，就系、是、买嘢啦。圣诞 shopping 就系先单添买东西。好啦，第八个嘅头先我哋冇讲到嘅，相信你应该最中意嘅就系先单胎床。 咩啊？ 圣诞大餐 哦， 系咪？ 我以为圣诞大床， 系咯可。 哇！我个脑袋 我哋唔讲呢啲嘢，系啦，仙丹胎床就系圣诞大餐啦。当 然，但系咧，圣诞大餐咧，有时咧好多味咁啊，食极都唔完嘅，同埋咧，佢逼你食嘅有啲餐厅咧，你唔可以 食 其他嘢，有噶。 系啊，佢因为佢 set 咗第啲嘢噶嘛， 佢仲有 可以叫 嗰啲 trip B B 噶。 系啊，佢要你带埋嗰啲无无谓谓 嘅嘢啊， 三角形煎饼嗰只。 系啦，咁啊，同又要庆祝嘅时候嘅话，当然咧，我哋要有啲人佢就会去报佳音。 报过， 报佳宴， 宴报报佳宴， 懒醒啊！包佳宴， 包 系啦，包佳宴， 佳 系啦，要唱嘅系一啲圣诗，圣诗点讲啊？ 仙诗， 仙诗， 我咪啱咯， 系咪第十题啊？ 系第十个圣诗就系仙诗，我俾一分你啦，笨拙，好。你有两分，你又直接得分有两分，好，我哋而家即刻嚟，好唔好？ 咁咪即系归零啦，不如 唔使咁又，你唔好嘥咗我啲题目。 好，准备 嚟咯，好唔好？ 我系孟强， 我系张张， 张张，好啦，嚟啦， 好，我系圣诞强。 第一题，其实我哋系乜嘢嘅节日啊？我哋会庆祝圣诞强， 圣诞。 圣诞节冇错，系耶稣诞生嘅日子嘅就圣诞节啦吓。传统上屋企要装饰嘅 张 张， 圣诞树， 圣诞树系啱嘅。圣上题，圣诞树下面要摆放张张， 摆放呢一个嘅礼物， 你好中意嘅，冇错，圣诞礼物啦。圣上题，圣诞礼物除咗要放喺圣诞树下，孟强，你叫咩啊？你自己？ 圣诞强咯， 你都强强，好摆啲乜嘢？五， 你骚扰咗我， 我知我知， 先摊 先 摊， 一系啱嘅，圣诞物啊可以摆落去嗰度噶吓，好啦，咁我哋系边个会将圣诞礼物圣诞强？ 圣诞蓝件， 圣诞老人啦，冇错，送俾乖嘅小朋友啊吓。第六题，客家婆最中意做乜嘢啊？圣诞强， 买东西， 系啦，冇错， 我答咗， 你答咗， 佢抢嚟答。 每人零点五分。仲有咧， 百佳同埋 仙 树，仙树仙树 嘅，哎呀， 哎呀， 争一分。 呢啲唔系无聊咯， 哎呀！ 我都觉得系 用呢只歌洗涤心灵，用呢个洗涤 由第一题开始。 哦，狮子山啊，点讲啊？ 狮子山， 数住山下 有呢个版本。 振翅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将盛放， 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 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理想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8升2蚊，阿里巴巴69.8毫半跌6.5，盈富基金16.58升1.2，友邦保险63.4毫半跌1毫，美团86.2毫半升6，药明生物31.9毫半升6，比亚迪股份215.2升7.4，南方恒生科技3.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57.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57，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0，是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351，升576，港金报18,850，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24，卖出2,022.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唱，狂飙，今晚午夜12点，港台电视31。 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江城子第二集。 翠堤三月水溶溶，玫瑰红，虚吴中，回首彭城，青丝与怀同。欲寄相思千点泪，留不到楚江东。 哎，鬼整你咩？一早就洗街，睇住嚟啊，肥湿晒，真系啊！头先我系咪发梦咧？好似有个女人叫恩恩望住我，啊，到底笑定喊？系边个嚟噶？唉，好似好熟，唉，又谂极都谂唔到。唉，人老咗啊，真系冇用啦，冇用啦，咩都唔记得晒。咦？呢对金童玉女嘅纸扎公仔，哦，扎得几靓喎，吓啲手工唔错噃，咁熟口面嘅。啊，记得啦，琴晚戏棚台口嗰对嚟嘅。啊，有乜事走出嚟我呢度啊？梗系琴晚嗰啲醉酒佬醉咗之后乱劈贪玩摆度啦。唉，好啦好啦，等我做下好心送你哋翻去啦。啊，肥乜嘢啫？阿旺财，啊，我日日喂你食嘢，你今日肥我嚟唔系嘛？喂，好咯，我除鞋打你个。哎呀，你吠乜嘢啊，狗大哥？我知我唔啱，我攞咗你嗰个猪头骨，但你有怪莫怪啦。小弟今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迫于无奈，先嚟到山神庙嗰度揾啲嘢食啫。哎，好啦好啦，唔好再嘈啦。我俾返一半你啦，做个朋友囉，唔好啊。唉，狗大哥，狗大哥，其实我都唔想同你争嘢食㗎。唉，但一场大雨将用嚟谋生嗰啲杂作材料同埋工具通通都化为乌有。冇啦冇啦。狗大哥，你教我囉，我点做先得㗎？何虚何从？我唔怕挨，只要我仲系一口气，我都会挨落去。因为我想翻江西嘅老家，照顾年迈嘅母亲，一尽孝道。唉，可惜我而家老到沦落，我又唔知娘亲点样。九大哥，你教我如何是好啦？ 小善啊，春雨过后，景色特别秀丽啊！ 系、哦，小姐啊，你今日嘅心情特别好、哦，就好似 小善，你睇下前面大树旁系咪有人倒下？你过去睇下。 系啊，系系系。小姐，小姐， 嗯、 倒下嘅人正系当日响市集卖纸品杂作嘅工匠啊！ 咁快啲搵人救醒佢啦！ 系。 呢度？ 咦，你醒啦？你冇事吗？ 吓、啊、你，你系恩恩 公子，你认错人啦、 啊！对唔住，我啱啱失神，误以为小姐系 恩恩。 啊，小姐唔好意思，失礼晒，等我。 公子，你仲抱病在身，睇嚟你嘅面色亦都唔系咁好，我使人煲咗啲粥，等你暖下个胃啊。 小姐。 公子，你睇下我家小姐几好，正如你当日所讲，小姐真系有菩萨心肠，而且乐善好施。 你点可以喺客人面前咁无礼嘅咧？人哋会笑我噶。 唔、会唔会，岂敢岂敢。 对唔住，都怪小善多口，我以后唔敢啦。 快啲去厨房度睇下啲粥好未？ 系，小善即刻过去。 嗯。 咁早起床？咦，你仲执好晒你啲行囊去边啊？ 小善姑娘，好多谢你家小姐同埋小善姑娘呢几日咁悉心嘅照顾。我而家战区初遇，尚可步行，唔会令小姐劳神啊。所以我打算向小姐同埋小善姑娘告辞。他日如果小人侥幸青云直上，一定会报答翻两位恩人救命之恩。 公子你严重啦，所谓私恩莫忘报，只要他日如果公子飞黄腾达，望见小倩悬挂在阁楼由公子相赠的花灯，不要忘记小倩已经于愿足矣。 小倩姑娘请放心，小人绝非忘恩负义之辈，如果我真是这样，就让老天爷惩罚小人。 公子公子，何出此言，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小倩、 啊、小姐叫我了，我要去看看什么事先、啊、 好好好，我先行告辞，不需于你们了，请代我向李家小姐道别，同埋表示衷心谢意啦。 嗯，唔送啦，有缘再见。 好，有缘再见。 小倩啊，你去咗边度啊？ 哦，小姐，我头先喺后院见到唐文，佢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去。啊，系啊，佢咧托我向小姐你道谢，佢话救命之恩，没钱难忘。 吓、啊，佢走咗几耐啊？ 刚刚离去咋，最远都只系去到村口。 你等我，你帮我俾啲银两佢旁身。 吓、啊，小姐，你对佢已经…… 到时等我一阵啊。 系。唐公子，唐公子， 小倩姑娘， 系 有咩事啊？ 小姐咧叫我交啲嘢俾你啊，你攞住啦。 系咩嚟噶？ 你慢慢睇啦，我先行告退啦、再见。 诶、欸，小倩，小倩，步行咗大半个时辰。终于来到隔离村，咦，许府这家人好像正在办丧事，莫非就是帮我订金童玉女的许员外的府邸，希望他们节哀顺变。 小姐，小姐， 请问阁下是不是呼唤小人啊？ 哎呀，我是许员外的家丁的长贵啊，你就是我代老爷帮你订那对紫泽金童玉女啊、哦、记得吗？ 记得记得，失觉了。是呢，未知长贵卿有什么吩咐呢？ 啊，老爷的世交何庸啊，即是镇上大最负盛名那个盛丰米号老板啊，那个丧礼上呢，何庸见到小子你的紫艺杂作细腻有致，别具一格，十分欣赏，刚好啊他急太老爷早日寿终正寝，享百岁高寿、哦、所以呢就想请小子你接下这个单子。哎，是呢，请问你有没有其他那些小工帮你忙的？ 好大阵仗、啊、好多东西的，为什么要找小工帮忙？ 哎，小子你有所不知，老爷吩咐落、啊、一定要帮我太老爷的丧事、啊、办得妥妥当当，不能出半点差池、啊啊、是呢，你要每一个月时间、啊 啊、要一个月时间、啊、这么大单生意，我怕呢。 你无需担心，长贵我呢一定会帮你忙，放心啦、 啊。咁、哦、好啊好啊，咁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你跟我去阿何老爷嗰度，何家自然会有人安顿你、 嗯嗯。 你今次行运啦、 啊。行运？长贵卿何出此言呢？ 何老爷想识你，自然大把生意介绍俾你啦，亦会有好多好处。不过呢，莫怪长贵唔提醒你啊，小姐。你接得呢一张单呢，一定要悉力以赴、哦。 明白明白，长贵卿多谢推荐，小弟定当不负所望，放心。 好兄弟。 咦，前面咪系天后宫？听人讲呢个天后宫系呢一带香火最鼎盛嘅庙宇，只要诚心上香叩拜，就会得到天后娘娘庇佑噶啦。我今日可以得到贵人相助，一定要答谢神恩。好，等我入去上香先。 天后娘娘，民女蔡素素诚心上香，求神庇佑爹娘。 咦，小子、小姐， 你是？ 小人乃当日云岛榕树头卖纸品扎作的唐文啊、哦！ 真是你啊，唐公子，但见今日你神采飞扬。肯定公子已经达成青云之志，小女子就放心了。 全部都是有赖小姐救命之恩，其实我实在应该亲自去府上向小姐和小倩姑娘道谢的。是呢， 小善姑娘呢？ 佢梗系去咗四处度游玩，等我嗌佢翻嚟啊！ 咁又唔好衰佢，不如我哋嗰边茶档饮杯茶，等我以茶代酒，向小姐先敬三杯。唔知道小姐系咪上面呢？ 好啊，等我先添香油。唐公子，不如你过去稍事休息，我转头过嚟啊。 哦，好好好，咁我过去先，请。 请。 小姨麻烦你中午上等嘅靓茶，唔该晒。哎呀，费乜嘢走开啦？哎呀，狗大哥啊，你肚饿行远啲啦，我冇嘢食。 唐公子，咩事啊？ 哎，你睇只狗喺度不停咁样吠，我想赶佢走嘛，费事吓亲小姐你啊。 唔会，你睇下呢头小狗瘦骨嶙峋，睇嚟真系好肚饿。小姨有冇热饭加两片肉啊？ 小姐， 小事一做，唔需要提。阿爹自小教我哋做人要铭记救人一命， 升做七级浮屠嘛。明嘅，可惜我自幼丧父，家贫兼书少读，目不识丁，俾人睇唔起。好彩扎作店嘅老板见我可怜，加上我手脚灵活，先收我为徒，有两餐糊口，最后先可以苟延残喘。如果唔系，我都可能饿死街头啦。 全赖你嘅恩师，你今日略有成就，有机会要翻去报答个老人家。 想当初，师傅只系当我系下人，做啲粗重功夫咋。 咁你今日嘅工艺，莫非唔系你师傅传授俾你嘅咩？ 其实系我从旁偷师，一步一步自己学翻嚟，先今日叫略懂一二啫。 哦，未请教，你师傅高姓大名啊？ 佢就系江西嘅吴成镇，天成号嘅吴天成就我师傅咯。 江西天成号嘅吴天成， 咦，小姐乜你都略有所闻咩？ 非呀非呀， 饮茶饮茶。 小姐啊，夜啦，我哋要翻去啦。 小善姑娘， 唐敏。唐公子、 啊、 你好啊， 小善姑娘你好， 又会咁啱遇上我家小姐，仲一齐饮茶， 相情不如偶遇，不如咁啊，小善啊，你都坐低饮杯茶好嘛？ 好啊好啊，小善呢都有点口渴，等我饮杯茶先。 唔好啦，夜啦，我哋告辞，小善走啦。 吓、啊，小善好攰又口渴，啱啱坐低，小姐啊，你俾小善我饮杯茶先啦。 天色好快就会黑齐噶啦。走啦，唐公子，我哋先行告退。 我哋走啦。 小姐，小善姑娘， 唉，旺财又点啊？又肚饿，唉，你好彩。今天一只汉堡包，我吃一半，我分一半给你吃了，来来来来来吃吧。 妖妹你离别之后，转眼又隔一秋，伤心如我，身已作楚囚。忆自嗰一晚孤改装，妖妹你重建后，重建后又点？ 到底佢系边个咧？旺财啊，呢两晚翻风，你唔嫌弃嘅就俾我揽住，大觉瞓度过呢个寒冬啦。 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痴情妄纵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嘅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爱，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元朗3743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一点至两点期间 ，FM 95.6广播或会受到影响，敬请原谅。